哎，姑姑，怎么是你在上俊墨校啊？叶兄呢？ 这家伙上午去睡觉前让我把他的号一直上着，吓吓那些工会的人。 哦，这样啊，他好像还没起来吧？那外卖要给你拿过来吗？ 不用，我待会儿再去吃。这家伙的号都杀胡明了，万一有人来偷袭，千机伞给人抱走了怎么办？我得盯着。 老板，不用这么紧张，他们不敢来。 哎，你起来了，来来来来，你赶紧来自己上。 嗯。 姑姑，白天真的一个来偷袭的都没有啊？ 何止没有啊，简直是一看到我就跑。哎，你们昨天晚上到底把人家怎么了？ 没怎么，把那几个工会的副本团都灭了几次，杀了他们几十个人吧。 几十人？难怪看到你的号都像见了鬼一样的。 是啊，所有的号白天也得挂着，给他们点压力。 你这家伙还真是把这些大工会的人玩得团团转啊。 是啊，我都有点同情他们了。 还行吧。哎，我说那个最近网吧夜班是谁在上啊？ 你不用管，建设工会，成立战队，这就是你的工作。 哦， 怎么看你的样子好像还不太满意似的。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赚大了。 我赚什么了？ 我那点工资值夜班当网管还行，但如果是做这些的话，那这可不是我的身价呀。 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你。 难道不是吗？ 那你想怎么样？不然给你涨点工资？ 不用不用，管吃管住挺好。 我们现在先把工会建好，钱的事嘛，肯定不会亏待你，只是目前 姑姑他跟你开玩笑呢，你别想太多了。走，我们吃饭去，外卖都凉了。 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好。 叶兄，夜渡寒潭上午给你发了好几次坐标，说是发现了副本团，你不在我不敢去，就没理他。你问问去。 没事，这会儿去肯定也不在了。 就刚才还发了一个，你现在赶紧去，应该跑不远。 好，知道，我看看。才一个团啊，再问问蓝西格吧。 邓浩，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情报啊？ 啊，什么情报？ 你懂的。 不懂。 这明明是对你们工会也有好处的事儿，你在犹豫什么呀？看人家霸气雄图多上道。 夜渡寒潭给你情报了。 是啊，你也赶紧让你们的人多去找找。 那边那边那个护校山庄的在树背后走呢。 看到了。 哎呀，你这也太狠了，这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你杀掉了。哎，你这打开的是什么文档？烟雨楼？不是吧，你把你这一晚上杀了的角色名、工会、死亡次数都记下来了？ 是啊。 哼，烟雨楼真是惨啊，死了这么多次。他们这队人现在还在线吗？ 不知道啊，我问问。哎，你不是要跟小唐去吃饭的吗？ 嘿，一跟你说话就忘了，我去吃饭了。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四集。 君莫笑也太过分了，守着我们烟雨楼的副本团杀了三次。三次啊！ 你以为我们呼啸山庄好到哪儿去吗？ 这家伙刚才居然还直接给我发消息打听我们在哪儿。 我他也太嚣张了吧。 不如你先套套他的话，看他想干什么。 啊好吧。 你想做什么？ 没什么，就是刚才我一个朋友想知道。 你别以为我们真怕了你啊，我们是不会妥协的。 巧，我也是，小心别让我碰到哦。 靠，他不会就在这附近吧？ 怎么样？ 他说他不会妥协的。 靠，他刚灭了我们呼啸的队伍， 昨天晚上后半夜我们各家都被杀了好几次，他们下手的效率反而比之前更高了，各位不觉得奇怪吗？ 你的意思是 肯定是有人在出卖我们，星星工会里大部分都是新人，对各家的情报不可能那么熟。 没错，我们中草堂也调查过了，昨天下午过后蓝西格和霸气雄徒就再也没有被君莫笑杀过。 他们自己愿意妥协就算了，还要去当狗腿， 不能放过他们。没错，不能放过他们。 那就这么说定了，除了君莫笑以外，遇到蓝西格和霸气雄徒的也全力扑杀。 好， 好。总算能安静的练会儿级了。 蓝河，你怎么一个人啊？小心点，我刚才在这附近就被暗算了。 什么情况？你被杀了？ 是啊。 靠，君莫笑一开始搞工会就开始不讲信用了吗？ 君莫笑，不是说好了合作吗？为什么杀我们的人啊？ 你认错人了吧？ 哎，这君莫笑也太无耻了啊，杀了人居然还不认账。 什么君莫笑？不，暗算我的是车前子。 中草堂呢？不是君莫笑， 是被其他工会干掉了吧？你怎么知道啊？你们出卖人家还不许人家报复？ 还不都是你这个家伙搞的。不对， 难道你早就猜到会这样了？这有什么难猜的？ 你故意找我们要情报，就是想引起我们互相争斗啊？ 你别想太多了，找你们要情报是双方互惠互利的好事情，就应该这么做。 你是得到了好处了，我们可是惹到麻烦了。 我也麻烦呢。 你能有什么麻烦啊？ 我那个昨天杀红明了，到现在还没消呢。 你是活该。 你们工会死了几个呀？ 一个还不够吗？ 够不够不是由我决定的呀，我收了你们的材料，总该帮你们做些事情。你们要是再被袭击的话，就带到我这里来。 靠，这样一来我们蓝西阁的人不都成你放出去的鱼饵了？ 坐标发你了，赶紧的。 按现在的情况，这些工会是联手在找我们撒气，不跟君莫笑合作肯定应付不了。可要是真这么合作，那就意味着一次性招惹了七家工会，万一这矛盾影响到神之领域的话，那可就不妙了。还是得赶紧请示一下总会长。哎，总会长， 丹乔，我和霸气雄徒的人谈好了，你来群里说。 哎呦，又拉了个新 QQ 群呐、啊！就为了君莫笑这家伙，都搞了多少个 QQ 群了？月度寒潭，酱油，看来他们霸气雄徒也被针对了呀！ 事已至此，我们不可能再回去和烟雨楼他们一起对抗君莫笑，不如就彻底一点，放开了和君莫笑合作吧。 刚才君莫笑倒是说过，可以把人往他那边带，交给他解决。 那就这样说定了，把人都引到他那儿去，收了我们这么多材料，也该让他做点事儿了。 好的，老大。 好。 哎，结果还是变成了君莫笑的鱼饵。啊！可恶啊！哎，君莫笑这事儿怎么感觉越来越麻烦了？现在这样合作虽然是可以打压别家工会，可这之后呢？难道我们蓝西哥要一直受制于君莫笑吗？啊！有人过来了。 蓝河，一个人啊？ 车前子，靠，这么快就来了。君莫笑离这儿不远，得先假装反击一下。 哎呦，你还想强杀我呀？我们四个人呢。 你也知道你是四个人啊，四打一，要不要脸？ 谁让你们蓝溪阁这么卑鄙，自己妥协就算了，居然跑去跟君莫笑合作出卖我们。 哼，彼此彼此。 靠，你跑不掉，赶紧出来受死吧。我说你这样有意思吗？你能跑到哪儿去啊？啊， 就这儿。 怎么不跑了？ 差不多。 靠，这莫笑吗？蓝河，你真是卑鄙！你们几个快跑！ 跑哪儿去啊？ 还有韩荣，先救我先撤！ 快跑！ 蓝河，你个没出息的，我鄙视你！有种咱俩单挑！ 单挑？你当是打比赛的，网游玩的就是人多欺负人少。亏你还是会长，悟性太差。哎，不错不错，一次就拉来四个人。蓝河，你挺嘲讽的嘛，继续努力啊。不用害怕，水里走位选择多，玩家基本都不熟，就算对方人多，你多逃一会儿，我很快就赶过来了。 我继续练级去了。 哎，您忙您忙，去人多的地方多转转，有情况立马招呼我。 靠，你还真当我是鱼饵了。 我下班了，你们今天打得怎么样？ 哎呦，简直太惨了，等级榜上有几个人活生生的给死的掉出榜单去了。 真的？那我也赶快来帮忙吧。 来不及了。 怎么了？ 他们已经投降了。 啊？ 是啊，被杀了十几次能不投降吗？这家伙可被下线了，开了一长串的材料清单，不答应的工会就别想在千波湖好好练级。 那他们都答应了？ 对啊，那这家伙正在岸边开投降仪式呢，一个个排队点名上来交材料。太傻了，这些可都是大工会的精英啊。 是吗？我看看。 哎呦，你不错呀，居然没有死过。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星星发展啊？我们工会很需要像你这样运气很好的人。 交易成功。 哎，他这文档是什么？ 这家伙把他这两天杀掉的人都记下来了，死了多少次，那名字后面就有多少个叉。 好了，大家别忘了准备明天的材料哦。 什么？ 开玩笑呢，都去练级吧。 来说吧，说吧，来说吧。 太坏了你！ 我真的有点同情他们了。 还有两家，看来是不肯给材料了。 那我们继续杀。 不了，他们已经说了，以后不在千波湖练级了。 哦。 嗯，好可惜，我还是更想要材料。 我的天哪！你这仓库里居然有这么多稀有材料了，我玩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多。 还行。 那我们继续刷副本升级吗？ 你们现在就下副本了，苏沐橙怎么办？他明天再来就没人和他一起下了。 没办法，等不了他了，他明天也没时间，要打比赛。哎 呀，他这么忙太辛苦了。那个我的竹烟侠现在已经是满级了，又刚退了工会，也没啥固定队下副本。 不然你帮他练练。不过这得天天把账号卡拿来拿去的，不烦吗？ 不烦不烦，家事不就在对面吗？我自己去拿，我负责送。 老娘，你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少女一样追星，合适吗？ 找死啊你。 您说的没错，这样能减轻我们很大的负担，对工会的建设和发展都是举足轻重十分重要的一环。不过要提升等级，其实我这个角色才是关键。老板，您真有心的话帮我代练吧。 帮你呀、啊、也行吧。 别这么勉强啊， 我的号很好玩的，你看。 哎，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了。我先说好啊，我可没你们玩的那么疯，我要是练累了就要休息啊。 那要是苏沐橙的号呢？ 那怎么能一样呢？哎，累了一天了，我要去睡。明天晚上还要看联盟比赛呢。哎呀，今天不能跟你们熬夜了啊！你们两个夜猫子，继续吧。 行。 嗯，姑姑晚安。好了，我们刷哪个本？ 人不满呢，我再叫一个。 南河，下副本有个位置，你们蓝西阁还有三人没对的吧？要不要带？ 你带一个，还有两个怎么办？ 不对，算错，千城走了，你们只有两个人了。两个人是没办法下副本的吧？来来来，我可以带一个。 那还有一个怎么办？ 和其他工会凑一凑啊。哦，对了，情报现在也不用了，他们不会再捣乱了。 捣乱的是你吧？ 这可是你们先挑起的 呀。哎，是你先挖人的好吗？ 我没有啊，我只是说我是叶秋而已，人就自己来了，说真话也不行啊。哎，不说这个了，下副本呢，赶紧的，来不来？ 你带西周吧，我让他加你们队伍。 哦，那你呢？ 你管我？我去别处转转。 那你就是没队喽。哎，正好上你那个角色那头，带着星星那帮新人啊。 滚！我很忙的。 哎，怎么样？还有谁要来吗？ 哎，就我们几个。走，进门。 好。 哎，老板娘。怎么还不开电视转播呀？比赛都要开始了。 嗨，我这不是正要开吗？哎，怎么没声音啊？小楚，你去把电视线重新插一下，没声音。 好。 哎，老板娘，怎么不转播家世的比赛啊？ 家世今天打明清，有什么好看？当然是要看薇草对蓝雨这场了。 哎呀，别开玩笑了，赶紧把比赛转过去，都要开始了。 就是啊， 谁开玩笑了？今天我们这儿放的就是薇草对蓝雨。 换台，我们要看家世。 赶紧，赶紧放家世啊！ 看家世。 为什么做生意？ 今天就放薇草对蓝雨，想看家世的回家去看。 什么意思啊？ 我们去隔壁街那网吧去。 再不来了， 破网吧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 老板，这些砸坏的东西， 坏了的收拾一下就丢掉吧，明天找人过来配。 好。 今天家世这场有什么可看的？当然是要看薇草对蓝雨嘛。哎，站桌子上那位美女，让一让，你挡着电视了。 你这家伙， 小楚，把电视线再重新插一下，还是听不太清。 好。哎， 今天的比赛的确是薇草对蓝雨更有看点啊。 就是嘛。哎，薇草和蓝雨，你支持哪边啊？ 支持？我可是专业的，是以研究的眼光来看待比赛。这些可都是以后咱们的对手。 对，那你多给我分析分析。 听我的分析，那就成了剧透了啊！ 啊，是是是，大神。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高英杰还从来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出过场吧？ 没错，不过他前些日子在全明星周末上的精彩表现，我想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是啊，薇草真是培养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新人才。好，现在高英杰操作了诺恩，开始主动进攻了。高英杰使用技能轻轻折线，从右侧快速突袭，于峰则使出风暴反击，漂亮！高英杰翻滚快速地退出了于峰的攻击范围，这真是完美的闪避啊！ 没错，高英杰对于峰的预判相当准确。 哎，叶兄，高英杰真有这么厉害？ 嗯，挺了不起的。 如果是和你打呢，谁会赢？ 要看实战吧，不好说。 连你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职业圈里没有任何人会说有十足的把握，我一般就说到九成。做人嘛，总得留点余地。 你这家伙，不这么说话会死 什么？ 哎呀，高英姐刚才那一局发挥得非常好，只不过于峰今天也很在状态，太可惜了，第一次正式比赛就遇到于峰这样的全明星角色。 没错，高英姐这一场可以说是输在了账号角色上。如果他操作的是王不留行这样的王牌角色，我相信啊，肯定是另外一番局面了。 好，现在高英姐继续抢攻，龙岩烧瓶断了于峰左侧的退路，快速使出魔法弹、寒冰降雨等低阶技能连击。 高英姐的大招都还在嘴里中，低阶的技能的连击虽然不会对于峰造成太多的伤害，但却能保持战局的主动权。 原来大家都这么看好高英姐啊！怪不得我在网上看到不少人说他是微草内定的王不留行接班人。 王杰西身上的担子太重了，就算不继承账号，他也确实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分担压力。 微草没有别的人吗？邓福生、李一辉他们也都是全明星啊，就一定要靠一个新人？ 全明星并不意味着就是联盟中的最高水平。就拿邓福生的职业骑士来说吧，我觉得301队的许斌就比他要出色一些。有时候战队出色的成绩会掩盖掉选手本身的不足。 这样啊，也对，网上都说高英杰是天才型选手，以后应该会更厉害吧。 于峰现在冲上来了，觉醒实力神探，命中了，高英杰的血量迅速下降，他是在等星星射线的 CD， 真是难以置信。高英杰凭借血量优势硬扛这波伤害，使出技能星星射线，哎，没有命中，于峰闪避后反手用怒气狂喷，比赛结束，获胜者是于峰。 这真是太精彩了。 是的，刚才最后一击时，高英杰原本还有30%的血量优势，但却选择硬吃伤害想强杀于峰，还是稍微有些急了。 高英杰其实打得很稳，刚才于峰手中大招 CD 都已经冷却完毕了，而高英杰则大部分都还在 CD 中，并且由于前期的主动，他的法力所剩不多了。 所以高英杰选择强杀而不是先撤退等大招 CD 的策略是正确的。 我相信于峰啊，应该不会让他有机会活到那个时候。 是呀， 年轻人啊，一旦冲破了枷锁，还真是一往无前的。 你说谁啊？ 说这些荣耀的未来啊。于峰这一年进步真大，蓝宇的成长环境在我看来是所有战队中氛围最好的。 那微草呢？ 微草可能是因为冠军队的身份，他们对于新人的要求有些过分严苛了，有些新人也因此失去了不少机会。 这样啊。 而且微草太依赖王杰西了，荣耀发展到今天必须是那种能爆发出1+1=2的战斗力的团队才能说得上是出色。 那你觉得目前联盟中有这样的团队吗？ 蓝宇最接近这种状态的队伍一定是蓝宇，不过蓝宇的队长于文周，他那横扫职业圈的变态手残着实拖了不少后腿啊。 这个我听说过， 这家伙的手速连退化的余地都没有，他一定会是在联盟中混得最久的。我真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故意要保持这手残的状态以增加自己在职业圈的续航能力呀、啊。 续航能力 不过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去解决，终究是要被对手抓成漏洞来打击的。 好，接下来微草战队的首位大将王杰西即将登场。李指导，您觉得王杰西能挽回微草现在落后的局势吗？ 蓝宇看似现在是领先一个人头啊，但是于峰是以微弱的血量优势险胜高英杰，面对王杰西的话啊，不过蓝宇那边的首擂大将是黄少天，这擂台赛的胜负恐怕还是充满悬念。 好， 老板，你不觉得咱们俩坐这儿离电视也太近了点吗？ 好像是有点。 快离远点，待会儿万一给王杰西一个特写，你保证会被他那两个眼睛的比例给吓死。 哎，你这算不算是人身攻击啊？ 我只是说出事实而已。 哎呀，我这一地的玻璃碴够得收拾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你这算是安慰吗？ 不算吧，我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算了算了，先看比赛吧。 嗯。